静我想起过去，哦，你快乐的时候是否还会想起，是否还会想起。 来自江美琪演唱的《月光下》，希望这首歌曲的安静还有清凉感能够为你这一天的辛苦还有一些情绪的波动都带来一些抚慰。从早晨元气满满的走出家门奋斗，为这一天的很多事情在进行着自己的努力，到此时此刻有些事情可能解决了，有些事情还是悬而未决，但这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小莫朋友，你要点播这首歌叫《傻瓜》。人有时候需要一些自嘲，但是在自嘲过后呢，千万不要太自负，或者说太看低自己。 其实他做的坏事我们都懂，没有什么不同，眼光闪烁，暧昧流动，闭上眼当作听说。其实别人的招数我们都懂，没有什么不同，故作软弱，撒娇害羞，只是有一点别扭。傻瓜也许单纯的多，爱的没那么做作，爱上我不保留。傻瓜，我们都一样，被爱情伤了又伤，相信这个他不一样，却又再一次受伤。傻瓜，我们都一样，受了伤却不投降，幸福出会有代价，代价只是一句傻瓜。

由焦俊艳、魏大勋领衔主演的公安题材剧《青春警示》于昨晚起登陆东方卫视。这部剧讲述了青春探案组在队长张宗义的带领下和罪犯斗智斗勇的故事。剧中青春探案组几位成员一路的成长变化，让观众看到了他们富有朝气和活力的一面。相较于以往的同类题材，《青春警示》的年轻化显而易见。由于和伟担任艺术总监并领衔主演的电视剧《猎毒人》7月6号在江苏卫视首播。被称为戏霸的于和伟老师携吴秀波和徐峥一起上演跨国警消大战，可谓是这部剧的最大看点。更难得一见的是，本剧尚未开播，黄渤、刘涛、舒淇、黄晓明、周迅、赵薇等纷纷在微博上为这部剧打 call， 集体转发支持。这样壮观的场面也吊足了观众对于这部剧的胃口。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夏天的晚上来到爱得更久点，这样一档简单的电台点歌节目。如果想参与的话，方法也非常的容易，登录新浪韩立微博就 OK 了。这首歌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周梦芽，属于你。 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更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吹光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肯沉淀。 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却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 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后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思不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得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这几天北京持续高温，包括今天最高温度也有37度，大家都会对这样的温度叫苦连天，因为风都是暖的。在房间里呢，空调又开得有点凉，所以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很矛盾。不过这样的天气呢，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一个情绪的考验，身体的考验。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都能够身体健健康康的，没有受到温度的影响。如果有机会可以到凉爽的地方出去走一走玩一玩也不错嘛。所以下面这首歌呢，是马上出去旅行的小叶要点播的。 看过天上和晚睡，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或许风吹，路边那朵蔷薇 关掉了手机，管他谁是谁， 说走就走，远走高飞，这是多少人都羡慕的。可是成年人毕竟有责任，但是在你忙碌之后呢，如果给自己安排一次旅行，我觉得绝对会对你接下来的 工作还有下面的推进会有更好的帮助。人要懂得休息才能更好的工作。好吧，听完这首很惬意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来继续派送祝福。下面这首歌呢要代表非常善解人意的十月 Lemon 要送给她的男朋友。有一点抱歉的是，周董的等你下课今天晚上没有在直播间，希望下面这首歌你同样也喜欢。他说男朋友19年的学生生涯结束了，看着航哥和朋友们鸡犬挥手说江湖再见的时候，我看见了他眼里的丝丝的红血丝。这两天大概真的流了三斤泪，校园里不会有他形影不离的身影了。其实当下的情绪可以强忍住眼泪，但是心里明白，总会在日后的某一瞬间突然掉进情绪的漩涡。毕业生们，毕业快乐！你曾经是少年，但你永远是我的少年。十月 Lemon 这位善解人意的女朋友把这首歌曲送给她的男友，希望你们一直相爱，也一直都是彼此心中的小男孩小女孩。时间让我们变成成人，但爱情会让我们变成孩子。把纯真的一面都留给对方吧。 咖啡杯子的旁边，电话讯号的里面，独我一个的面前，无知思念的中间，热闹人群转身离别的留恋，急忙掩住的耳畔，流着眼泪的心田。我记得你的模样，你曾是个少年，你有深潭的眼眸，你有固执的臂弯。我也记得你的誓言，你曾是个少年，你爱我胜过爱你自己，你说永远都不改变。 少年感总是会让人觉得看上去很有希望很有活力。如果现在你的少年感在渐渐的流失的话，其实可以找回来的啊，不光是通过打扮，还有就是你的状态，这是很重要的。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是听友可能是只考拉要点播的，虽然这个天气听暖暖真的有点纠结，但是他可能要表达的是内心的感觉。他说从高中开始听，中间隔了几年，现在又重新听起了，感觉还是内心很温暖。想点播这首歌送给自己，希望未来一切顺利，2018年的下半年愿多点圆满，所有的小伙伴们听者有份，愿大家2018年都超级的顺。好了，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就到这里，稍后是我陪伴你的另一档节目，叫做男左女右。今天晚上没有球了，可以好好的听节目喽。 我们两只糖只一个吻，多心烦，暖暖的好棒。